花生当饭食，佢哋话佢哋最积极。我系谢志峰。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鲍伟聪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草。 夹粒夹粒夹粒，精兵都好食。义勇义勇，要出。 喂，好啊，翻嚟啦，系嘛？咁啊嗱，我哋今个礼拜咧，礼拜三嘅时候咧，其实已经系做咗大军佛噶， 所以咁就系大军曹嚟 嘅。吓、你中意啦 ，whatever 啦。咁但系原本咧就系话，就系同阿金英咧就对调时间嘅。咁啊，但系冇办法啦，金英咧就正正就系因为咧，佢就两样嘢啦。第一就 系、 是，唉，即系佢。我好耐未见过佢咁样样啦，即系佢嘅声带就好大镬吓，发唔到声，咁咧 失声， 大镬咁佢就都感冒嗰啲之类嘅嘢啦，咁样样佢睇紧医生啦，而家呢排，咁但系琴日一见佢，佢排精神好好嘅，吓咁咁啊！大家如果有睇花生谷咧，咁啊院长咧就出咗个一个 live 啦，咁啊佢就代表啊我哋呢个怒炒花生嘅团队咧就话啦。如果吓、我哋即系花生台最近咧嗰、那个 PayPal 嘅月费计划咧，系去筹到6000蚊翻嚟嘅话咧，咁我哋就系可以咧就复播嘅。咁、就我今日见到一位网友啦，有一位网友其实近排其实都不断咁样样去呼吁我哋，就叫做系复播呢一个节目嘅。咁样 炒花生复播 系怒炒花生。咁即系点？嗱，因為我見到好有心嘅，咁佢就話啦，咁佢係自己，佢聽到呢睇完呢條片之後啦，咁佢就自己捐咗1000蚊， 嗯， 係啦，自己捐咗1000蚊，咁啊即係多謝佢啦，咁樣呢位阿哥咧就叫叫李慧玲啦， 阿哥人阿姐 叫李慧玲啦，咁佢就其實佢好中意剪我哋啲片嘅嚇，咁啊即係都多謝佢啦，係嘛，咁一次過俾1000蚊咁樣。咁啊，即系距离我哋即系呢一个即系呢个 PayPal 嘅月费计划啊，咁又迈进咗一步啦。咁但系而家暂时嚟讲咧，其实我哋只系达标咗3-4成啫。咁所以咧就大家记得踊跃吓。 你意思系6000蚊嘅3-4成系点点啊？ 即系如果系露丑花生嘅6000蚊嘅3-4成。OK。咁好啦，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即係如果你即係大家係有心聽啦，係咪即係想復播嘅話，咁希望大家即係都俾啲誠意啦。 但係你要 即 係 其實因為大家都有 吓、要show下 call 你先喎。如果你真係復播，你會搵啲咩人陪你玩先？ 啊，咩人陪我哋玩？咁我哋 full team 已經係好大嘅即係一個賣點啦，係咪我哋幾耐未？喂，你睇返我哋之前嗰啲露炒花生。系即系甩头甩骨噶，大佬阿金英，尤其系金英，佢系缺咗一阵好耐噶啦，已经系咁啊，对到去即系后尾嘅时候咧，就已经系得翻我同阿租身嘅啫，系咪要揾你外援啊？咁样样咁，所以咧就而家咧其实怒炒花生，我哋四个人啦，团队啦，我哋即系本身原来 full team 啦，系嘛，我阿威敏啊，阿土伯啊，阿金英啊，咁其实起码阿威敏咧，其实都 OK 嘅。威敏都 OK 嘅，系啦，咁就我都 OK 啦，系嘛，咁啊，即系阿金英就系 conditionally OK 啦，咁样样，咁尤其系你话近排咁样样，其实咧，即系当一个社会咧嗰、那个气氛系越沉重嘅时候，或者系越多唔开心嘢嘅时候咧，其实呢啲节目咧，其实系有时系更加重要嘅，啊，即系等于就系你记唔记得，即系其实。你周星驰几时弹起？ 周星驰经济低迷嘅时候咯。 唔系啊，周星驰正正就系香港有嗰、那个系啦回归，即系嗰个回归问题。 香港嗰时最迷茫 嗰啲啦， 系啊， 唔系系嗰阵时系香港成个香港人觉得好迷茫，唔知道究竟个前途，即系讲紧前途问题嘅时候咧，咁香港人好迷茫。结果周星驰嗰啲无厘头嘅嘢就为香港带嚟一种叫做另类嘅活力。 系 relief 下啦，即系喂，即系。 俾啖氣我唞下啦，俾啖氣我唞下之餘，即係都希望一啲人即係講下我心裏面嘅説話啊，係嘛？即係大家得啖笑都好啊，係嘛？ 但係依家有啲嘢真係唔係得啖笑喎、 啊。唔可以隨便笑㗎嚇、啊，即係因為其實有啲人即係嗱，坦白講就最近啦，係嘛？即係琴日啦，就爆咗阿蔡若蓮單嘢啦。咁啊，蔡若蓮即係大家都覺得好乞人憎，呢、這個係毋庸置疑㗎啦。 單嘢即係佢屋企啊發生 咗事。佢屋企單嘢，咁就佢大公子啦，叫阿 Peter 啦，係嘛？咁就呢位阿哥咧，就係佢 尊重少少 嚇。咁、我唔記得佢全名叫咩？Peter 潘啦，叫做係 Peter 潘啦，係嘛？咁25歲嘅 Peter 潘咁樣樣。 潘康人啊， 係啦。咁就當然啦，其實有好多人就坦白講，如果一個普通人死咧。即係或者自殺啦，我相信好多人都唔會有感覺嘅、即係或者覺得即係去到已經習以為常啦咁樣。即係當然，即係你 睇下自殺案件。 唔係，我特登研究咗少少。上年呢個時候咧，有冇記留意開學嘅時候咧，香港又發生過幾多單命案啦？ 好似20多單喎， 冇錯， 一單嘛。 基本上冇話每一單，差唔多每個禮拜都要一至兩單。尤其開學嗰段時間，有差唔多超過一半係學生嚟嘅，而有當中有20%係一啲老師或者教學助理，然後剩翻20%咧，可能係啲家長嚟嘅。所以其實喺開學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都預咗係會有人命噶啦。 係因為教育界嘅， 因為即係開學，一開學就好多教育界好多壓力嘅。 係係， 嗰個壓力係多方面嘅，其實係即係其實你即係你成個學校都好似鬥獸場咁，大佬你鬥我，我鬥你啊，咁然之後喺度互相博弈啊，咁樣係非常之大壓力。 北區之前嗰間咩興德學校已經係一個好好嘅 例子。屯門 係咁即係你而家見到當然啦，你普通學生咁樣你咪當普通一單新聞，一日就消化咗啦。咁正正就係佢自己本身係蔡若蓮，咁蔡若蓮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唔受歡迎嘅人物啦。尤其係佢咁具爭議性嘅上任咁樣，咁當然就好多朋友好多網友就幸災樂禍啦。咁就其中就呢一、這個阿希哥啦，係咪你學校啦？你學校就有朋友係咪你有啲同學有唔知係咪同學啦？ 唔知係咪同學啦？ 你識唔識佢？因為已經曝光咯。 望過佢嘅樣，唔認識佢哋。 你唔識佢哋嘅。 你肯唔肯定佢係咪你學校嘅學生先？ 係啦。 係唔肯定咯。 係啦，呢兩位同學就 即係總言之，有兩個人兄喺嗰度喺個喺發生入咗嚟學校發黏咗啲嘢。 貼咗大字報 啊！ 嗱咁樣講。呢、這個禮拜就其實見到兩單嘢，其實都係由民主場發生嘅啦，係、咪？一單嘢咧就係、中大啦，咁、中大之後就係琴日蔡若蓮啦，係咪？如果你係對待呢一啲即係匿名嘅大字報咧，其實本身已經有一個咧係非政治化嘅處理手法嘅。 就話你冇署名， 係啦，你冇署名，冇學生 number 咁樣已經可以搣走嚟。 係啊係啊，其實即係嗰、個內地生咧，同嗰班學生會嘈咧，其實我都諗到一個， 即係你講中大嘅 case， 中大嘅 case 啦。呢單嘢我哋就擺喺稍後講啦。其實講真，即係嗱，你如果你一般學校嚟講，你民主場嘅處理手法好簡單嘅啫。你要對付呢啲咁具備政治色彩嘅事情，你要處理好容易。喂，大佬。係嘛？即係喂，尤其係中大一單 case， 洗版嘅直情係你香港獨立啊、拒絕沉淪啊，成版貼滿曬。即係講真，如果呢一個場面你擺喺 Facebook 嚟講咧，即係任何谷主啊都會 delete post， 都會刪 post 同埋 block account， 因為呢一個係惡意洗版，係嘛？你冇名，冇學生名，亦都冇嗰個叫 student ID。係嘛？即係如果你係以既定嘅學生會嘅會章嚇，同埋呢一個叫民主場管理守則啊之類咁樣嘅即係會章嚟去計嘅話咧，完全係有空間去依法處理，係嘛？咁但係咁學生會見到係嘛？即係佢冇處理啦，係嘛？其實嗱，見到咁嘅 case， 即使你係有加名同埋 student ID 咧，都要處理嘅，因為其實你全部重複噶嘛，我係。民主場一個表達意見嘅地方，一張就夠㗎啦。你使乜重複又重複啫？冚曬人哋啲嘢啫。 嗱，除非咁樣，佢揾齊曬咁多30多個人一齊，每人一張， 係啦， 你咁樣我都仲可以俾你過關。 係啦，咁但係唔係嘛，係嘛？咁 其實你兩單 case 都係咁，其實都係一個咧叫做係冇 student ID 而去做呢單咁嘅嘢。咁而呢一個浸大嘅 case 咧，喂，其實講真，如果學生會佢見到，喂，咁搶眼喎呢個 post， 咁搶眼嘅一個一啲 post 咧貼出嚟咧，而你係冇 student ID 咧，其實係應該即刻搣嘅。點解咁講咧？第一，尤其呢啲咁具政治性取向嘅一啲 post， 咁具爭議嘅取向嗰啲 post 咧貼出嚟咧，如果你唔搣嘅話咧，就代表你自己真係有學生係喺講呢啲嘢。咁如果校外生佢想插莊教喎，教和你自己本校學生，而你自己本校學生睇完之後又覺得順眼喎，我 buy 喎咁樣，然之後佢萬條私理你都唔拆咧，喂，咁人哋又覺得你自己有立場㗎啦，啱唔啱啊？即係就正正等於就係中大學生會咁樣啫嘛。中大學生會你見到，喂呢、這個真係，喂我唔講任何取態啦，我唔講我究竟我支唔支持香港獨立啦，但你見到一個民主牆咁樣洗版，你係咪要做嘢啊？ 係係。任何寫任何嘢都應該秉公辦理啊嘛！ 你錯過咗呢個機會之後嗰啲嘢咧，就完全係一發不可收拾啦，係嘛？即係包括喂沈祖堯嗰啲，喂又話佢自己唔樂見呢個香港獨立啊，我唔支持又唔成啊！喂，使鳩你講咩？你作為中大校長，喂你要做嗰樣嘢，你就係話，喂，其實講真。你咪就係話，你校園裏面其實係應該尊重呢個表達自由，咁但係呢個唔係表達自由啊嘛，係嘛？你惡意洗版喎、 佢違反咗公平表達自由添， 係啦，即係喂，咁你可以咁樣講啦，你唔使講我唔支持講，即係香港獨立啊嘛，你嗰啲嘢係隨呼放屁啊，完全係冇人要你去表態，點解你要表態呢？就係因為你自己心裏面你都覺得唔表態唔得啊嘛，係嘛？即係如果你唔表態反港獨嘅話。即係話，即係其實你自己係作為一個大學校長啊，喺中共眼中嘅大學校長，或者喺西環眼中嘅大學校長，你係一個唔合格嘅校長啊嘛。咁所以如果呢種叫做人人表態個個過關咧，嗰種文革嘅氣氛咧，我其實已經係瀰漫咗而家香港嘅校園。你仲喺度講乜嘢？唔想大學成為政治嘅角力場？你自己講呢句説話，喂，你已經係火上加油啦，係嘛？跟住你見到，跟住你見到咩珍惜群組啊，係嘛？嗰啲咁嘅爛人啊，全部走入嚟，即係呢個大學校園同嗰啲。 今日咪嚟我哋嗰度咯。 唔係啦，又你去到你哋嗰度添嘛，係嘛？蔡若蓮又撐場啊，係嘛？係 啊。 係啦，即係其實根本上兩單嘢其實一樣嘅。你民主牆嘅處理手法咧，你要去 depoliticize， 即係你去政治化咧。你如果真心係唔希望呢件事係政治化變成政治角力場嘅話呢，其實講真，你學生會第一時間你嘅處理手法第一樣嘢你要公正先，係咪？喂，按章辦事囉，我理你係咪香港獨立啫，係咪先？即係你唔可以你人哋校外人貼啲嘢你自己覺得啱睇，喂你覺得順眼， 但會唔會呢辦事嘛，我諗緊就係其實中大學生本身都相信或者認同呢樣嘢， 係咯。咁嗰個情況就係咁樣啦。而你之後你不斷 defend， 你造成外界嘅感覺就係覺得你係為咗撐港獨而撐啊嘛。成件事係嗱 ，what if 如果貼 banner 嗰個係香港係即係中國嘅一部分咁樣樣，成版貼曬都係唔留 student ID， 咁你拆唔拆啊？ 係。 一樣啫嘛，處理手法係 喺度歌頌某啲政黨嘅或者政團嘅，又唔可以拆咧？ 係啊，係啊， 即係講得白啲，可能我十月一號前，我喺度黏一堆共產黨偉大嘅，你拆唔拆啊？ 係啊，一樣嘅啫嘛。 或者個人崇拜，我話張校長英明神武又得嘅喎。 係啊，得㗎。其實係喎，咁你偏偏就真係冇人係去留 student ID 啊嘛。 我哋成日都話香港做呢一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叫做同一條活，依法辦事。如依家咪睇到一樣嘢就係咧，你根本係你冇一條黑色嘅活攞出嚟俾人知道，究竟用咩準則去做事？一陣我哋最怕一樣嘢就係一陣間你到發生另一樣嘢又雙重標準，好明顯佢依家係基本上根本係有。即係對一啲香港嘅學生或者一啲事態係抱有雙重標準、有色眼鏡去處理嘅。 我想講多一樣嘢，就係其實基本上喺大學裏面咧， 即係以較大為例啦，民主場多數咧就多數都係唔鳩理佢嘅。 嗯。 咁但係咧，即係今次呢件事件唔同嘅原因係在於咧，今次呢件事件見曬光啊！你見曬光之後，你都唔做嘢。咁呢個先係一個問題啊嘛。 係啊，跟住你再講你自己開記者會又喺度講啦，係嘛啊？咁香即係譬如中大咁樣就話你自己有呢個民主場嘅管理權啊，啊你搣嗰啲嘢啊，已經等同係即係刑事毀壞啊咁樣，你可以咁樣講。咁但係我見到佢自己開個記者會，一俾人 challenge 就係話：喂，你贊唔贊港獨啊？我唔明點解佢自己又跟住佢自己又去到一個係難以啟齒嘅地步喎，係嘛口窒窒喎，係嘛又好驚喎。即係呢樣嘢就非常之戇居，即係嗱，我唔知而家嗱，因為我十年前畢業啦，起碼就真係十年前畢業咧，我哋嗰代嘅學生會咧做呢啲嘢咧係非常之蠱惑嘅，蠱惑 in the sense 咧就係話，當有任何嘅政治事件埋身嘅時殺埋身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話我睇下會章先啦，係嘛？即使我自己有任何嘅政治取向都好。我讲嘅一套，起码我排面一套，我系讲个会章先，根据乜乜乜乜，我要点样做，系咯，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啦，根据即系呢一个民主场管理守则，冇 student ID， 冇人名，全部要搣，尤其系洗版恶意洗版行为，系嘛，我理得你乜嘢，系嘛，而我再重申一样嘢，如果有同学系赞成或者支持香港独立，佢表达呢个意见，我尊重佢嘅自由，咁但系而家贴呢一个。贴呢啲 banner 嘅人咧，佢冇表达佢自己嘅学生身份，我哋不能够唔搣。咁而你自己，你系因为你撑呢个言论自由，咁嗰条友证明唔到自己系学生啊嘛。 系， 即系所以讲句，可能有机会系我走去念入去都得 嘅。系啊， 系啊， 我都唔系中大学生。 系啊， 我已经唔系教大学生，求其走去念嘢。 系啊， 你因为你而家香港嘅大学校园系好开放、好 open 噶嘛，任何人都可以走去 sitting 噶嘛。 我喺民主场见过热狗嗰啲不拉张添啊，直情。 唔系，我唔明，我唔明点解咁简单嘅处理手法系冇人会谂得到啊？定抑或系其实大家都其实真心系撑港独，系嘛？所以咧，佢自己咧，即系喺立场上面都不得不即系去帮手，系嘛？ 老实讲样嘢。如果你真係撐港獨又好點啦，你都可以用一個聰明嘅說法，或者好正常嘅公關技巧帶過呢個問題嘅，唔需要知唔以對嘅。可以話我可以支持任何人嘅言論啊，任何意見啊，我哋好開放啊 ，anyway 乜都得，唔使乜都唔講嘅喎。你撐咪撐咯，唔撐咪唔撐咯。 係啊，乜又乜跟住你話去到當晚係嘛，即係嗰個叫做內地生咁樣自己真係面係嘛？你講即民主嘅話係嘛？你可以連我可以拆，屌你多鳩魚啦！講真，嗱呢啲又係戇鳩嘅，呢啲又係以咧佢自己即係大陸嗰種民主思維咧，嗰種民主專政嘅思維啊！其實呢啲唔係民主，係專政你嘅民主場啊！屌你老尾，即係呢啲係我係用專政嘅手法去搞你嘅民主場係嘛？即係。然之後你見到今日係噶，你話唔同嘅大學啦，係嘛？城大啊、Poly 啊、教大都有啦，係嘛？都喺度，係啦，都喺度即係貼呢個香港獨立嘅一啲字句啦，係嘛？咁然之後就貼完呢啲字句之後，咁跟住就又係罵戰啦，係嘛？即係其實間間大學都係越抹越抹了嘅，唔係我覺得係非常之幼稚，即係你係連咧你自己攞嗰個法律啊、條例啊、會章啊。呢啲咁嘅基本手法咧， 都系帮助你嘅技能同埋能力 都冇咗，系啦、 啊， 都冇咗。咁其实即系点解大家咁样做咧？其实因为可能即系大家都想拗咯，系嘛？即系调戏大家都唔信。唔系，其实讲真，如果你话嗰个大陆学生，佢知道，亦都佢有阅读学生会民主场嘅条例嘅话，喂，佢都可以反驳噶，系嘛？佢咪 challenge 你咯？系嘛？ 点解冇 SID 嘅？ 系咯，啱啊！ 咪啲正常嘅学生啊，我唔知依家中大民主场左边会唔会连嗰啲咩所谓民主场规则啊？但正常一个一般香港人嚟到，即系望到啲嘢，通常睇下附近有冇咩规则，用规则玩死你先噶嘛。 啊，正常有啲规则噶，即系例如 写晒噶， 你只可以连一张 A4 纸。喂，你一个 SID 连一张 A4 纸嘅咧，点解连咁多张嘢嘅咧？ 系啊， 我都想表达我意见。 唔、啊、 系，我就拿住张纸出嚟。可能我黏一张纸，哦，即系可能头鸠期黏张纸，我要黏嘢，冇位俾我黏，呢啲嘢系垃圾嚟嘅，我叫保安嚟清理。 系， 咪根本上就个个都小学鸡。其实 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叫高分低能咯。 咪你 即係你係個個都小學雞，咁然之後你今日去搞到罵戰，就係話咁你見到阿周樹峰啦，係嘛喺度屌人啦，係嘛又話你唔係即係你唔該你躝翻大陸啦，係嘛，跟住又話你你咩？跟住屌佢老母啊！又 老实讲，周树芳，你自己老豆老母即系香港十支，即系大家都叫华人，而且你入得嚟一间学校，公民论佢用咩方法入嚟，只要正正规规入嚟嘅，佢都系同学，你有咩资格咁讲人呢？ 唔系你嗱，即系咁讲啦。嗱，如果你系嗱，即系你系去到真系撑港独啦，系嘛？我当佢系港独啦，撑港独啦，即系。如果你个港独，你系完全系基于嗰个叫做系，喂，你系大陆猪啊，大陆狗啊，你咁样闹人啊，咁呢啲系完全系嗰种叫做系。民族思维啊嘛， 唔系法西斯嚟嘅， 法西斯啊嘛，系嘛？喂，咁呢啲你又系非常之幼稚嘅嗱，咁你正正就系在于啦，人哋打你所谓港独论，你一打就散嘅，其实你就咪就斗气咯。其实就系因为斗气啊嘛，我唔妥你，唔信，唔信超系嘛？我知道你吓、啊，即系譬如啲钟建华讲得好啱嘅，即系佢话我就系见到你。系嘛？喂，我一讲港独咧，你就扎扎跳。我平时我讲啲乜嘢？哇，好大压力啊，乜乜乜乜啊，又要想死啊，又剩啊，你唔理嘅。但我讲港独，你有反应噶嘛？系嘛？我见到你扎扎跳噶嘛，咁我就好开心啊嘛。 小学鸡咯， 咪就系咁样样咯。 即系好似打个比方，我真系见到曹总，我第一次见到曹总，我要令阿曹总激气，我话死肥佬，死肥佬，死肥佬。咁啊，曹总系咪真系一个死嘅肥佬咧？梗系唔系啦。咁啊，曹总 EQ 高啲嘅，梗系唔会鬼理你啦。 系、啊、咪？如果系喂，如果我系咁低质啊，咁我一早同隔篱系黎张出国啦，屌系咪啊？即系咁啫嘛。 即系倒翻转，你作为譬如话你一个对手，我当阿曹总一个对手，我要 KO 佢，我都首先要。即系当打仗咁，我都要搜集下资料，做一件事系咪能够 KO 佢？呢件嘢系咪合适嘅？喂，大佬，中国共产党系咪骂得到嘅先？咁、样骂得到嘅话，咁我早到咗台啦。你讲港独唔系问题啊，但系问题你个港独嘅策略，你系咪行为讲啲嘢系咪有关？系咪能够发展，同埋能够最后达到你嘅目标先？ 嗯， 佢做任何嘢嘅时候，完全冇咁嘅嘢。然后俾人哋睇到搣开晒所有嘅口号、所有宣传、所有精神嘅成，即系佢哋所谓港独嘅精神之后，其实只不过系一种利己主义嘅啫嘛。 嗯， 所以咧，我有时都觉得咧，即系无论系连块 banner 写住香港独立啦，又或者喺我哋学校里边，即系嗰两位同学，我梗系觉得佢哋低能啦。即系点解讲啊？低能就系逞一时之快咯。 嗯， 系啊，你连张嘢即系你好似好开心啊，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后果系点样嘅咧？ 最惨系个后果系咪佢一个人，佢两个人承担得晒咧？ 唔系，因为其实你见到咧，又系好似粮油事件嘅，有啲人就做一啲好鲁莽嘅嘢，系嘛，只为出气嘅嘢。咁但系咧， 觉得自己好风光咯。 系啦，你唔系你就系、是、你而家见到我哋嘅对手吓老共，佢就真系无所不用其极。咁所有资源权力都集于佢一身，系嘛？而你系完全系冇办法嘅。佢当你打到埋嚟嘅时候，你而家见到粮油就系啦，喂。你俾人一屈一棍拗落嚟，你就话地下化啦，系咪先？ 所以咪贴标语啊嘛， 唔系你系乜啊？ 喂，民主党同共产党斗咗咁多年，斗咗三十几年，地下化咗未啊？ 唔系你，我哋见到就系而家呢件事要埋单嘅，唔系净止你几个人啊嘛，唔系周树峰啊嘛，系嘛？即系你见到今日好得人惊嘅就系话呢个共青团吓，佢、啊、用呢个微博发声啊嘛，就话撑呢一个即系第一个。搣文即系嗰啲 嗰位女学生啊嘛， 搣 post 嗰条友嘛，系嘛？咁然之后佢又即系咩？头头报你，又喺度话啊！我觉得好感动啊！有14亿人民做后盾啊，系嘛？我唔会放弃 嘅。老实讲咧，对啲咁嘅学生咧，我其实即系佢唔系第一个，我有招呼佢哋好好用嘅。嗱，我哋咧就其实咧，我建议以后咧咩搞亲每年搞个活动，就咧就去中联办问呢位女学生喺边度，佢移民咗去美国未？ 嗯， 佢其实好老实讲，其实佢唔系第一个，亦都唔系最后一个，即系数翻以前十几廿年事，即系过去嗰十年，有好多喺即系喺中国抱出嚟嗰啲咩，即系叫红小红粉啦、啊。其实系谂起点咧，话就话喺好后生嘅时候咧，细细个就好爱国，好热爱祖国，热爱共产党。结果过咗十几廿年唔使，已经去移民咗美国。乔木嗰啲又系，有啲嘢嫁去美国。呢、这个女仔搞咁多出位，我如果佢真系爱国嘅，咁啊非常之好啊。但系唔该，每年。以后唔好移民啦。 嗯， 系啊， 留翻喺大陆啊。 唔系外国啊嘛，外国就唔好移民。 系， 嗯， 唔係，我唔應該嚟香港讀書。 唔好嚟香港讀書，係計國家入黨嘅學校，跟住仲要唔記住愛國就用國科。嗯， 咁啊，多謝你啊 ，Danny Lee 嚇，話我唔算係肥佬係嘛？有位網友喺度講， 好明顯其實講緊死肥佬係我啦。 哦，啲一肥還有一肥係嘛？叫做係。不過我覺得係危險嘅呢件事係，即係因為即係其實你成件事中大之後咧，咁佢哋自己啲就搞論壇啦，係嘛？又係論壇抗共啦，行禮如儀啦，咁樣搞論壇啦，咁啊揾咗阿鬱敏啊，揾阿朱海迪啊嗰啲去，咁啊朱海迪咧就因為講嗰句説話就俾阿鬱敏屌啦，係嘛？就係講咩咧？就係話咁啊，各位同學唔該冷靜啲，係嘛？咁啊唔好咁容易俾呢一個對手咧就有口實去搞你咁樣樣。咁而家我哋今日見到啊，俾口實嗰個豬隊友嗰、那個就係見到阿周樹峰啦，係嘛？ 乜你認為佢係隊友咩？ 啊！呢、這個真係 你冇嘢講即刻。我覺得佢真係混入咗過嚟我哋呢個革命團隊嘅一個間諜。 唔係咁，佢嗱，其實佢係冇蝕底嘅。點解冇蝕底咧？就係話佢進可攻，退可守。嗱，佢進，佢咪就係、是、喂，佢將嗰啲所有撐真心交啊，嗰真心撐港獨嗰啲人，咪全部暴曬出嚟咯。將呢啲人係學生嘅，全部暴露於陽光之下。而佢咧自己本身就以一個係滾，即係死豬唔怕滾水都冇所謂，係嘛？咁但係退就可以話啦。如果你民主派唔撐我，屌你老尾！你班民主派全撚保開交藝嘅。 你記唔記得上次最出名嘅事件係咩啊？ 咪 就係、是、長毛咯，咪長毛咯，佢搞長毛啊嘛。 佢話衝去中聯辦，你去衝去中聯辦，你去 啊！ 你做乜唔衝啊？ 做咩唔衝啊？你去衝！ 阿長毛嗰次醒啊，一齊衝， 係、 你衝先咯，我哋衝一齊衝。 好，休息一陣。我哋翻嚟講下蔡陽，未講蔡陽年，未講蔡陽年，因為其實都係講民主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